我的小孩就是下面这个阿里一只狗仔、 嗯、 即如果你有你自己的小孩就是女 儿 他将来都要面对这个身份认同意识形态认同的问题、 嗯、 不可能再好像我们那么自由可以选择他被逼要去解答这些问题、 嗯、 其实很痛苦的我觉得、 嗯、 你要将自己打倒昨日之我嘛所谓说此式的民族主义就是这样、嗯、就是以前鸦片战争是扑街来的跟着香港人其实是应该是见证出来好像慰安妇那样、 嗯、 去指责英帝国主义怎样欺侮我们华族华人的嘛、嗯、他就觉得你香港人为什么这么扑街宁愿站在英国那边 不讲制度文明纯粹就是讲民族只是讲肤色 只是讲一样 东西是很肤浅的其实是这种做法 他最惨是这样他要你放弃我们对英治时代制度文明的拥护然后全面转向民族主义 是 去呼应他这种说辞式的民族主义那你想想我们是受惠于英治文明的一代的嘛好了到我们这代死了过去了那到下一代究竟还可以坚持到几年所以我就話劉曉波的政治遺產，共產黨一定會全面封殺，包括一路禁軟禁留下，甚至可能我就係話我即係 touch wood 真係，我唔希望留下係會再死喺共產黨手上，可能係自殺，可能被自殺等等，因為佢完全唔單止骨灰要揚灰大海嘅，因為佢唔想即係當佢係拉登啊，你明唔明？你知唔知拉登係喺個航空母艦上邊嗰條絲蛇咗落海啊嘛？就是等他不可以後人那些極端伊斯蘭信徒找到拉登的墓地而作為一個聖地嘛我相信共產黨在想的就是要消滅劉曉波、 嗯、 不是只是消滅他個人、 嗯、 是消滅劉曉波這個這樣的 symbol 就是原則、精神、力量等等 這些話給你聽我說完就可以了不要讓我估中由他的親人去否定劉曉波 逼他們 我覺得一定會這樣做你問我即是如果走到这一步以共产党的人性已经走到这么尽了他为什么不走到那一步呢、 嗯、 是吗他顺理成章的即等于一个人他已经去了卡拉 OK 做鸡了是吗、 嗯、 再做下去他有什么问题呢、 嗯、 所以我就说他一定会由刘霞的兄弟或者刘晓波的兄弟或者刘晓波的前妻甚至刘晓波的仔因为刘晓波的前妻陶力是有一个仔在美国读完大学的了的由他们去否定刘晓波 要彻底地去否定刘晓波 毁灭他消灭刘晓波这个不是消灭他肉体、 嗯、 他的肉体已经死亡、 嗯、 共产党开始的是消灭刘晓波这个 symbol 这件事是会通过他的丧礼通过他的亲人、 嗯、 上去中央电视台忏悔认为刘晓波是走了错的路等等这些东西去將劉曉波的形象打碎徹底地在世人面前打碎所以大家不要太悲哀當你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嗯、 你當它一場小丑的表現得到每一個人我們心裏面怎樣看劉曉波其實是存在在我們心裏面他做過什麼我覺得、這個、現在這個時代有個好處是什麼、 嗯、 不可能再是完全去封殺的資訊完全將劉曉波的一生扭曲改寫以前文革裏面去反毛泽东那些人临行刑之前是你都割了他 哦 是这样 不给他 是这样死的其实是所以你说刘晓波残忍其实中国残忍史罄竹难书不要讲大跃进人食人这些东西你看看梁继成那个墓碑那本书我看了一小部分已经看不到下去是一路一个历史记录这样的哪个省死了几多人是这样的记录的、 嗯、 两大层。即是我说如果你觉得看完这些东西你觉得 无动于衷你仍然可以觉得、啊、只要他给到我搵食机会给到我的这个利益的话其实你就接受了一个中国模式的定律、 嗯。 这个我觉得是人类文明的大倒退。 人类文明是讲普世价值。即是中國現在這個模式就用一個民族主義用一個叫中國模式地去嘗試去摧毀普世價值而是去瞞騙世人瞞騙中國人瞞騙香港人是 很差的、這個這個、就是我就是說由將西方的普世價值是打成一種帝國主義的侵略 是干預別國內政、啊、別有用心、啊、等等然後是什麼呢是嘗試去用一種利益至上的方式、 嗯、 很多人說劉曉波都傻的如果不是鎮壓了六四中國怎會有那麼好勁、 嗯、 其實我想再解釋一次其實這個是很多香港人在一個誤讀了這個中國的政局 劉曉波所要求的是新聞的自由，其實是跟六四的要求是一樣的，司法獨立。 司法獨立 你記得當時連文匯報都上街， 記得記得，又開天窗， 中央電視台呢，大陸啊，各地省市的新聞工作者呢，是要求什麼？要求新聞自由嘛，然後由傳媒去監督政黨嘛，要求是有這個的獨立的司法，要為什麼呢？因為個司法系統獨立於黨就可以監督政黨嘛，解決一個什麼問題啊？就是解決郭文貴的問題，官倒咯，貪污咯， 施政問題。 18年來這個問題由小變大，現在是變成一個結構性貪污，亦都隨著經濟發展他得到很大的財政上的利益，這些錢用了什麼呢？用了來去做維穩，甚至比國防開支更大，他拿來鎮壓回自己人，這個就是客觀的效果。 用人民的血汗錢，用人民的稅金是去鎮壓回，是去監控回，是去維穩。 你說賺了那些錢去了哪裡？我告訴你，國民貴一條這樣的蛋散，何來有千億身家？ 是不是啊？現在那些中國的民工是仍然在城市裡面沒有戶口，是現代社會裡面的農奴。農奴制是什麼呢？就是說他是奴隸，他是不可以離開個莊園的，那些就叫農奴了。向中國的農民其實仍然停留在西方中古的農奴裏面，是因為個戶籍制度。溫家寶落任之前說改革中國戶籍制度，去了哪裡呢？去了哪裡呢？那些戶籍，農民的戶籍去了城市做了民工，他們的仔女是沒有書讀的，因為他不 entitle 在城市裏面的戶口， 他沒有了戶籍， 他不 entitle 的福利，他不 entitle 的醫療，什麼都沒有。這個就是現代中國你見到的經濟繁榮背後最重要的分配問題，是不能解決的。因為你一個這樣的黨國機器裡面，最大的利益就是黨的官僚和商人瓜分了，剩下留下去那些就是被縣官啊、中產瓜分了，去到最底層的中國人其實是最可憐， 很悲慘的。 劉曉波有個朋友叫廖奕武，也在六四之後坐過很多時間，其實他已經是流亡在德國，這個人現在是安排緊德國，希望可以接收留下，就是廖奕武。 他嘗試去中間是去奔走的。 其實廖奕武是一個作家，他在北京囚禁長城監獄的期間裡面，他是訪問了，即是利用坐監的時間，訪問了那些底層的中國人，寫了一本書，就是叫《底層的中國人》。 底層的中國人， 是翻譯了幾國語言這本書，也都是攞獎，在外國，在德國攞獎。你看到其實沒有改變過，你以為浦東那裡啊、衡山路那些酒吧啊、那些上海妹講英文流利到不得了，在 IFC 出入那些在美國讀完名校回來的大陸人啊等等，這個是我們見到的冰山一角， 假象來的， 假象。你見到山西的煤礦工人，你見到中國東北的重工業的工人，其實他們的底層的生活是沒有改變過。所以我說你以為六四之後是走了一條成功的路嗎？對不起，看看你怎樣去 measure 這樣。其實香港是慢慢走緊呢條路，點解？因為基建是最容易建立一個利益分赃集團，基建係。但是如果你沒有民主體制咧，你係唔可能解決到分配的問題。香港其實 except 而家係咁樣。 所以咪就係見到我哋點解過去咁多年，而家嗰個貧富懸殊，而家嗰個嘅堅尼係數係衝破新高咧，咁樣。 老人輪候呢、這個care and attention centre， 即係護理安老院，係輪候到死都冇。是起碼六七年有即 medical care 的護老院，然後大學考 DSE 即使合格的學生是沒有學嘛，喂，這個問題我們那個年代已經是這樣了， 我們的居住環境越來越差，不單止是有農屋現在變成劏房，還要新貴的這個的運房局局長走出來說，竟然說要回到72家房客的時候共用洗手間、廁所這些這樣的設施， 是合法化，是要官辦的劏房，這個不是一個大土地，這個不是一個沉淪，是什麼呢？ 這個所謂真普選，普選很多人只是講緊係一個好像理念咁嘅嘢。其實大家要明白，中國模式已經入侵了香港。中國模式是什麼？我哋將嗰啲錢投放落去基建，你睇廣東省嗰啲高速公路是多到不得了，真係。你揸十分鐘車都見不到對頭車嘅，有時嗰啲基本上是大白象工程。點解啊？因為投放呢啲咁嘅大白象工程的過程裏邊，是各方面都可以得到利益，然後他瓜分了個利益之後，真正分配問題是要怎麼解決呢？是要你的政府要向人民負責，你才敢於推出一些譬如什麼呢？標準工時的政策，你是要克服商界集團的利益集團的遊說，這樣才能上到馬的嘛，這個解決分配問題。 但你看到這十年來香港政府是完全變成跟共產黨的地方政府是一模一樣，只是 one off 投資，只是做大量的基建，我都說超支都1000億，你問我搞個醫療保險都是500億而已， 總資基金， 總資基金都是500億而已。喂大佬，你只是將不是工程費用，是工程超支費用，已經可以搞兩個醫療保險的總資基金出來了，500億500億嘛。喂大佬，我都說曾幾何時立法會財委會啊，看幾千萬的數字都很緊，喂大佬，現在幾十億都是流水地去， 你能不能夠想像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就減2億我們的醫療系統，但就用了超過6億是去做20周年的主權移交的慶典，同一日之內，將軍澳我們 有居民是去到急症室嗰度輪候盲牙腸，是要輪候9個鐘頭都仲未有一睇，你會知道那個政府嗰個資源的投放係如何地失衡。 有醫護人員嗰個 overload 咧，個超負荷咧，係即係如果大家去過公立醫院嚟住，有陣時我陪我爸爸去聯合醫院老年科，因為佢都有長期病患。去看無論輪候的時間，即是我在藥房啊輪候的時候在觀察那些人，其實是做低下階層的人是很辛苦的，真的。即是怎麼說，我是會想起我中學年代去到的急症室跟現在為什麼一模一樣， 沒有分別，沒有進步過。 我甚至有一次很震撼的是什麼，我當時是巡視這個人際醫院，我看到為什麼老人科的 General Ward 那裡是有 Can Bed 的，你記不記得我小時候是有發病床， 有寫在走廊那裡嘛，因為床位不夠。 Yes. 不是說我，是說大約10年前。 是。 大哥，我小個見到有帆布床，跟住我問佢嗰個帶我行嗰個醫生，佢話係啊，而家因為嗰個床位唔夠，因為荃灣係一個人口老化嘅社會。喂，大哥，即係我就係話，咁你一個地方嘅經濟發展，我哋人均 GDP 去到咁高啦。其實為乜咧？你問到最後，即係等於大陸一樣啫嘛。哇！你見到嗰啲基建啊、和諧號啊、遼寧號啊、咩咩咩歼15啊呢啲咁嘅嘢，其實但係最終就係咩咧？連一個民工嘅細路基本嘅教育、醫療、社會保障都做唔到嘅。咁呢個發展有咩意思？最終 benefit 到邊個？香港人就傻咗，傻咗呢樣嘢，佢唔問呢個問題。有新聞自由，有司法監督。有獨立的司法系統，最終是什麼？確保就是不是由黨國官僚去瓜分了利益的嘛。現在中國南美化其實就是跟南美洲的獨裁政權是一樣，由軍方和那些地主和財閥去瓜分了利益的嘛。現在中國就是這樣，你看我就說你看什麼國民貴案你很清楚，令計劃案， 令計劃 是吧，周永康案全部都很清楚的，徐才厚案，大佬嗰啲車、嗰啲貪污、嗰啲錢啊，係用幾個卡車去運，係簡直匪夷所思。 真係民高民知嚟嘅，大家諗諗嗰啲錢係擺咗啲唔適當嘅地方。如果嗰啲擺喺醫療系統、擺喺教育系統裏邊咧，造福嘅係人民，而家反而唔係，係落咗呢啲咁嘅貪官、呢啲咁嘅商人嘅口袋裏邊。係。 所以我話劉曉波其實係一個事先張揚嘅集體謀殺案。真係直播事先張揚嘅集體謀殺案。集體有份謀殺嗰啲係咩咧？就係中國黨國官僚機器和龐大的商業利益，根本上他們是要令到人哋看到嗱，邊個敢出聲就好像劉曉波咁，不出聲就好像董建華咁，一齊分的話 發達 ，同埋出賣香港利益20年嘅就好似董建華咁，攞翻338億，如果出聲的就死了之後都冇存屍，骨灰要揚去大海，遺孀可能長期受到軟禁。共產黨就是要用這個 demonstration effect， 要所有人收口嘛。你方他是特登戇居，我覺得不是，其實他是特登要去這樣去 demonstrate 給你看。劉曉波，你無論你幾咁温和都好，我給你的就可以，如果你問我拿的話就不行。 他是挑戰緊人類文明、國際社會對這些邪惡政權那種虐待人民那種手法的容忍， 我都說蘇聯 是很難想像，他完全是無恥到不覺得自己這些這樣的手法有問題。 蘇聯時代的異議分子索引尼辛、沙卡洛夫等等，這些都沒有衰到這樣的地步，蘇共都沒有衰到這樣的地步。 中共不會不知道攞諾貝爾和平獎係得3個係喺攞嘅過程或者係攞嘅先後係坐監。呢、這個頭先你講過嗰個德國，即係喺呢個納粹德國出現嗰陣時嗰個德國人啦，昂山素姬啦，第三個就係劉曉波，而劉曉波係唯一一個死喺呢個咁龐大嘅監獄。